女门号轻型飞机捐赠仪式在23号举行。女门号轻型飞机是我国女盟员在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之际捐赠的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人民军官兵和女盟员参加。仪式上为捐赠致辞后，女盟号轻型飞机捐赠证书被转交给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干部。